起来分享到的是每年夏天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王芷蕾所演唱的《冷冷的夏》。这首歌曲开场就唱出了一个女子处于失恋的这种状况，想着她木棉花怎能灿烂一季夏，这是在失恋之后自然在那种迷惘的状态之下想要见到对方的心情，但是却不见他炙热的胸膛。真的，刚刚失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忘记对方，而且还无限向往他熟悉的气息。然后再往下听，你可以听到忘了吧，忘了冷冷的眼光。我想这句歌词应该是在前面已经是成了定局的心情之下开始思考和醒悟之后，痛下决心决定忘了他，忘了那个负心的人，还有应该忘了他给你在最后的冷冷的眼光，极为贴切和传神。我觉得很多时候眼睛可以传递语言没有办法传递的一些信息，所以有的时候眼神是很伤人的。忘了冷冷的眼光是十分有画面感的一句歌词。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传神传情，自然就一定能够传递这种冷冷的寒意和陌生感。整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失恋的心情，即便你身处在盛夏，还是可以在歌中感受到那份寒冷的味道。这首歌曲是王芷蕾在1986年翻唱自美国的一个乡村民谣歌手 Jim Glazer 的 The Les Allable Cooking。 我想收集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王平一样，可能都是先听了王芷蕾的这首《冷冷的夏》才知道英文原版。当然广东地区的朋友可能最先听到的是广东话版本，幸运是个梦，何嘉丽所演唱的那首歌。不过这个时间我更多的还是想跟你回顾一下这首英文原版。 Desert moon lights the freeway up tonight, Chevy van, how I wish that you could fly, gotta get to her and tell her I was wrong, but I'm still such a long, long way from home, and the road goes on, on and on, on and on, but the lights of Albuquerque will soon a beat.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给你的感受是一丝清凉的味道。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花粥所演唱的《小毛驴》。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摔了我一身泥。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摔了我一身泥。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摔了我一身泥。 小毛驴收录在花粥2012年所发行的专辑《给他一瓶可乐》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相当可爱的音乐作品，我每一次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很欢乐。在这里我想问说，你亲爱的每一位听到这首歌，说到毛驴，你第一时间会想起什么？我在想，可能收音机前会有一些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有养过毛驴的孩子，他会想到家里的那头驴，想到自己童年时光骑过驴的那些欢乐的场景。当然吃货们会想到这个城市里哪家的驴肉火烧做得好吃。原先在我健身房旁边有一家驴肉火烧兄弟俩开的店，生意极好，因为做得真的很好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关了，所以现在我真的没有发现哪家驴肉火烧有做的比那两个兄弟做的好吃。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放了这首歌，办公室就有个同事跟我说，每每听这首歌他都会想起他的初中语文老师。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刚刚大学毕业，经常跟他们讲他大学的生活，还会唱这首小毛驴给他们听，然后还会跟他们说，当年他就是凭借这首歌纵横大学四年，每一次在同学聚会的时候 KTV 他都会点唱这首歌。时间飞快，转眼那个老师已经为人妻为人母，而我那个同事无论何时何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老师。我当时跟他打趣说，初中你就开始暗恋了，情窦初开，相当美好的一段回忆。而今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童年看过的动画片《阿凡提》，对，就是那个骑着毛驴的阿凡提要回来了。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童年时光都看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的那一系列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对不对？时隔39年，他骑着毛驴，蓄着山羊胡子，还爱管人间的不平事，终于回来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阿凡提之奇缘历险》， 是一部 3D 动画大电影，档期是定在今年的10月1号，感兴趣的朋友倒可以关注一下。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带上自己的父母一起去看，我个人认为应该从5060一直到00后都应该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吧。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汪峰的这首儿时。 铁道把赤脚坠晚霞，玻璃珠铁和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脚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篮筐一心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大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点点长大，甜梦中大白兔年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绿色简笔画，我们就一点点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成板凳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一路满池塘满仙家，儿时总踩点皮沙发，风着渡过满粉红那流星夜下，萤火虫飞风般雪下，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点点长大，记忆里有句不停下，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就该剪头发，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总以为自己多伟大，许多事不敢递给他，和变化，曾以为自己多伟大，写的是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点点长大，亲自在工具中书写，白衬衫换混木吉他，脸上无尽时的脸颊，就一 小小事不敢递给 风所翻唱的儿时，在这首歌里你反复可以听到大白兔、二十寸彩电、磁带这一系列极具年代感的物件，这样的物件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很多人的儿时记忆给唤醒。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我想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说，时间过得飞快，好像一切就像是昨天，擦拜一下心有不甘，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完全好好的享受那些儿时无忧无虑的时光，就已经长大了。我在前几天微信当中看到一个朋友给我推荐这首歌的时候，就说他无意间听到这首歌觉得好听，但是听到这些物件的时候觉得好伤感，时间飞快，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却突然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相当的难受。我记得我当时给他的回话是，请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王朔跟他自己女儿说，很多人的成功无非就是多赚点钱，我不要你拥有那样的成功，我只需要你平安、简单、快乐、幸福地过一生。而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到这个话题，再次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想跟各位说说我曾经看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个木匠砍了一棵树，把这棵树做成了三个木桶，一个装粪，叫做粪桶，众人躲着；一个装水，叫做水桶，众人用着；一个装酒，叫做酒桶，众人品着。其实材料都是一样的，桶最初做出来也是一样的，因为装的东西不同，所以命运才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人生亦是如此，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仔细想想，有的时候不必拿别人的成功标准来衡量自己，平凡、简单、快乐、健康也是一种幸福。以上这些话也要特别送给今年毕业的孩子，愿你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拥有自己独有的生活、独有的幸福，希望你们都是传奇。来听李健的这首《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歌。 这是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当你老了》。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视频底下有一段文字介绍，很简单，我们先来看这段文字介绍。说5月24号在郑州，一个八旬老人姓王，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独自一个人从洛阳坐高铁到郑州旅行。早上出门，中午又坐高铁回去了。他把身份证挂在胸前，防止自己走丢。因为怕孩子担心，他是偷偷跑出来的，所以不停强调自己4点之前一定要到家。说实话，我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老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今年他80岁了。心愿，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可以从洛阳到郑州来一趟旅行。而今天从洛阳到郑州坐高铁真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1个小时以内。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高铁通车的这么长的时间，作为家人你再忙都应该可以挤出时间成行了。一场全家老小一起出动的欢声笑语的旅行，怎么着要比一个80岁的老人独行要来得安全快乐得多。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讲究的是百善孝为先，当我们想研究一下什么是孝，在今天可能会有很多人都误以为给钱让自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衣食无忧便是孝了。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现在的老人家可能不一定需要你在经济上的孝顺，甚至在你周转不灵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反过来帮补你。我觉得当下最好的孝顺是陪伴。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宋小宝在前一段时间东方卫视有出演过一个小品，揭露的就是一群没有子女陪伴的老人怎么被那些无良的商家忽悠去买一些假药假的保健品。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王老在郑州遇到的都是好人，他们一路领着他去看他想看的风景，自然也登了他想登的二七塔。在视频里，老人拿着自己在二七塔前拍的照片，笑得跟孩子似的。视频最后他说，人这一生不管岁数多大多小，都要有一个美丽的心情。今天跟你说完这个视频之后，想提醒各位，不管你是谁，做什么行业，在自己拥有美丽心情之后，也得想想你的父母家人，你也有一天会老的。想听本多露露的这首《美丽心情》。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那是爱过他。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周蕙《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首进入歌坛纯属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当然他天生喜欢唱歌，而且唱得不错，这一定是先决条件。在他19岁那年，他原本只是想进棚录制一张属于自己的 CD 来做纪念，但是没想到呢，那个录音棚有很多音乐人，没事就出入，其中就有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纪中平。他在第一次听到周蕙的这张自制 CD 的时候就惊为天人，于是他立即就把这张自制 CD 拿给了当时的福茂唱片公司总监著名的音乐人李亚明。李亚明当时一听就决定要签下这个具有令人着迷深陷的歌手。可能会有很多人想，李亚明是谁？我要说一个热播电视剧，可能跟我岁数一般大小的人立马会觉得，哦，是他。当年热播的一个喜剧片叫做追妻三人行，他们家老三就是李亚明出演的，也是个帅哥，之前有演戏 也出过唱片，但是后来好像做了唱片公司的老板之后就不再抛头露脸了。好，我们再把话题抓回来，再说周慧。周慧是99年福茂唱片公司力捧的新人，唱功自然不必多说，当时他一出来就惊为天人。但是我记得他第一次给我的感受就是他长得有点像苏永康，所以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来源于他的长相。第一张专辑也算是噱头十足，卡通形象，专辑就叫做精选。可以看出当时福茂唱片公司也是花了大手笔来制作来宣传，当然周慧也没有辜负当时公司的力捧。第一张唱片又叫好又叫座，和当时的蔡依林、萧亚轩还有孙燕姿并称为四小天后。可以说他的第一张专辑非常厉害，而这首《约定》的原唱是王菲，不过王菲是广东话版本。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偷个私心，来听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风铃》。 你不过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挂在屋角的风铃，你是风拨弄我的心情， 是来自于周慧所演唱的《风铃》。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看到的是铺天盖地各地陆陆续续放出高考成绩的一些新闻，各种各样的成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考得怎么样。我突然想到了自己当年上学时候的情景，一说到考试头皮发麻。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参加今年高考的孩子在听节目，不管你今年考得如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是自由自在还是有一些痛苦，我都想跟你一起来分享白岩松的这句话。人们声称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那么幸福。所以不必纠缠刚过去的这场考试你考得到底怎么样，再怎么样它已经过去了，未来你好好努力就是。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萧敬腾所演唱的《我怀念的》。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我为什么那个人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天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谁爱得太自由？